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呢度系 hkinnet.com， 我系谭文豪。 花生当饭食，我哋最积极。hkinnet.com， 我系钟树根。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大军阀。 大家见到呢个画面咧，就唔使再洗版去喺度，即系再喺度问啊，系嘛？即系上个礼拜，有好多网友咧就非常之厌烦噶啦，咁样样就话土白吓、啊，即系终于就出现翻啦。因为就吓、啊，自从老萧即系退隐之后，话退隐啦，咁之后阿谭博又话休息三个月啦，跟住去到你吓、啊，你又即系就失踪咗三个礼拜啦，咁样样。喂， 出 trip 啊，大佬， 系咪呢个老共？即係又有新一波嘅攻勢咧，喺六四之前，咁佢滅聲咧，咁樣樣 對我唔奏效嘅。啊、我哋嗰啲咧就係負負得正嘅人嚟嘅， 係嘛？ 即係越打壓咧，我係越反抗嘅，所以大家唔使擔心啊。 係咁啊， 只係我冇心機做嘅一件事，我有其他嘢做要處理，所以我嚟唔到嘅另一件事。 因為阿土伯咧就真係即係應驗咗阿鳩達嗰句，即係叫大把嘢撈咁，所以咧嚇呢一、啊這個大家就應該就為佢嚇即係感到 咁，我都高興啊，大佬屌 係啦咁樣樣。 人生如果只係得網台啊！即係網上世界嘅話，其實你都幾痛苦嘅喎。當有一日你喺個網上世界裏面已經係江河日下嘅時候， 係嘛？ 你唔覺得一件好痛苦嘅事嚟？你睇下黃玉品，你睇下黃潤達， 嚇， 係嘛？冇其他世藝嘅咯，係嘛？即係差唔多要跳樓咁滯嘅咯，係咪？ 嚇！不過我覺得即係去到今年，即係你話嗱六四即係倒數啦，係嘛？咁就我相信你好即係都好掛念一個人喎，係嘛？即係我諗即係舊年都叫做係有即係你會唔會有啲掛住啊？即係呢一個阿周樹峰咧，舊年你叫一個咁嘅對手， 樹峰速底喎、啊， 樹峰速底有件咁嘅嘢嘅咩？ 順風就有， 你點會幫人改名啊，大佬啊？即係 因為佢話自己好勇武，咁最後見到即係大學嘅校方咧。都是递封信，咁啲人都咪叫佢做树峰速 递，即系咁样样。 喂，我呢啲 get 我都识，你唔识大佬。 冇听过啫。咁但系真系唔系你阿郑松泰都系咁嘅啫，系嘛？咁啊，即系因为系旧年有一个咁嘅对手，即系叫做系，即系同你 炒熱。仲有一个港大学生会嗰个女仔叫咩名？ 嗰、那个叫做咧，叫做系 孙晓楠。 孙晓楠系嘛？即系孙晓楠啦。咁 喂，所以其实有佢哋咧，令我哋更加。好好咁反思下咧，自己出席六四咧，已經唔係行禮如儀啦。 係 啊，呢句呢四個字係最阿黃老師最中意講噶啦。 但去到舊年其實都好悲哀嘅，因為其實咧呢啲派膠嘅工作咧 ，suppose 以前係即係你記得啦，即係以前民建聯嘅馬力啦，係咪死鬼馬力啦？ 建制派做噶嘛？ 係啦，即係或者係呢一個差唔多廿週年嘅時候，差唔多倒數十年之前啦，即係你見到阿周阿陳一岳啊，係咪？即係你學界裏邊會有啲陳一岳。啊，或者嗰個叫做呂志偉啊，係嘛？咁呂志偉嗰年就真係非常之激嘅，即係係令到連呢一個咧阿謝志峰咧，係嘛？即係作為一個主持都唔會話落場踢波啦，都即係都落埋場屌柒佢啊！哇，呢、這個真係非常之激烈，係嘛？ 咁啊，謝志峰喺六四呢啲問題上邊咧，就嚇，因為經常都落場踢波嘅佢， 係啦，因為佢真係當時真係落場踢過波， 最後一個走啊喺會場嗰度， 係香港記者啫 嚇，咁佢加時。而家到係即係最後一個走嘅，其實係咁咁當然啦，係嘛？但係今年咧就即係連派膠都費事咯， 所以可能某程度上係仲大鑊過唔派 嘅 喎。 係啊，咁我哋有段片嘅，我哋可以去先。啱啱冇俾咗你啊！啱啱俾咗，啱啱俾咗，唔係啊！呢一節啊， 等等啦、 啊，等等先啦、啊。咁其實嗱，就咁樣嘅 update 下先啦。咁嗱，就今年咧，如果你話講學界嚟講咧，個反應咧就係、是、非常之冷淡嘅。點樣冷淡法咧？咁啊，起碼已經有五間院校咧，即係其實所出㗎啦，中大、浸大、理大，呢啲咁嘅學校咧，就或者科大，科大其實你搞唔搞都冇乜分別㗎。零即係佢就算平時都唔點搞啦，即係呢啲。 就係講到明係唔會係參與六四運動嘅，係啦，咁就連論壇都唔搞嘅，咁就淨係叫做係兩邊有論壇啦，一邊就係港大，一邊就係一個聯校嘅，唔知領大領頭添啊，而家搞到領大領頭啊，即係揾即係佢領導呢啲珠海啊。啊，黄之锋嗰间学校啦，啊，工大啦，系啦，咁啊，即系呢啲学校就去搞一个论坛咁样样，咁就系啦，净系搞呢论坛咧，已经同旧年嘅声势已经大减。 不过你如果睇翻咧，即系上一年嗰个情景同埋今年嗰个嘅情景咧，即系再比较一下佢哋嗰个即系派交行动咧。啊、即係講話我唔係中國人啦，所以我冇責任建設民主中國啦、啊。我你香港都搞唔掂，點搞中國啊？關我咩事啊？或者用身份認同呢樣嘢，其實某程度上咧、啊，你反而係令到咧，我哋有一啲人咧，好堅持，好堅持，一定要出嚟 啊， 係咪先？反而佢咁樣咧，係做咗一啲壞嘅示範效果嘅時候咧，對我哋反而有好處 啊。 喂，但係好似今年咁。喂，我都覺得係成個月好似冇風聲咁喎、 啊。因為舊年即係如果你 收曬皮㗎喎、 啊。你喺網媒嚟講呢，喺嗰啲文章嘅辯論呢其實係非常犀利嘅。我哋片準備好囉，去去先。 八九萬萬起碼八九萬萬追究屠城責任， 追究屠城責任。 同一句口號，同一個動作，唱同一堆歌，六四烛光集会每年做同一样嘢。近年被新一代批评，甚至自己搞关于六四嘅活动，究竟当中出咗咩问题呢？系支联会一成不变啊，定系时代真系唔同咗啊？ 一个就是他每一年持续相同的方式去做同一件事，但是我们见不到他有任何的推进。我记得有一次很深印象，大会主持人在身边的一些会众会说、我们下年再见，原来他的目的出现就是为了下年就再见，那究竟是你们想件事成功不成功呢？就是 我覺得一定程度的行禮如儀其實是要的，每年去清明掃墓都是一些行禮如儀的東西，但是就是這些行禮如儀去一步一步維繫一些社群的一些價值。 這個行禮如儀並不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最重要是說你去參與這些禮儀性質的事的時候，究竟你是又是懷著一個什麼的心態，一些什麼的想法去悼念，就是因為仍然不能夠配合到香港人身份認同上的轉變，所以年輕一些的即係學生先會諗住有另外嘅一啲活動。 點解一定要由支聯會去搞一啲相關嘅紀念悼念咁先係啊？即係所謂嘅合乎正統咧，係咪一定要聽你即係所謂嘅聽你之笛啦？ 你覺得你只係關注呢件事，你唔想用支聯會嘅平台去做，咁都係你嘅自由嚟噶嘛？點得強？點得強得幾？啲合實話得得去嘅啫。民主会战 胜归来，你同我讲件事，民主中国，我点解要理你咧？第一，但系我哋连香港都未搞掂嘅时候，我哋点样去建设民主中国呢？ 其实正正系香港水深火热，你更加唔可以无视国内嘅民主问题。咁你其实唔搞掂呢个中国嘅共产党，其实香港嘅民主都好难，真系有一个比较圆满嘅解决嘅。 我哋年轻人系讲紧要跳出一国两制，然后谂多啲究竟你想香港未来系变成一个点样嘅地方。我哋比较介意嘅就系框死咗一国两制，就是、一国两制系香港唯一一条可以行嘅路。 反而是抗議反民主為什麼要完結的一天呢？對很多人來說，是一個他們政治啟蒙的一件事來的嘛，所以這件事很可能延續下去咯。 對於我這一代有了將來的香港人，他們對於中國並沒有這個情懷在這裡，也不覺得自己是中國的一份子的時候，我覺得去悼念六四就有些好，就變得有些曖昧。 你覺得茅塞頓開？我覺得其實他哋講嗰啲嘢都是行禮如儀啫，同舊年嗰啲即係本土派講嗰啲咪差唔多係嘛？ 同埋點可以咧有面咧？ 啊！ 係講一啲歪理出嚟咧，係面不紅耳不赤。嗯，我又用翻黃老邪嗰啲金句啦，真係面不紅耳不赤啊！喂，關身份認同乜撚嘢事啊？唔係中國人就唔使悼念六四，係咪？鬼佬悼念六四就錯啦，鬼佬譴責中國政府屠城又錯啦，鬼佬譴責政府屠殺自己人民都錯啦。你咪呢個 logic 啫嘛，係嘛？關我係咪中國人咩事？同埋老實講，實不相瞞，小弟從來去六四係冇自己冇以一個作為中國人嘅身份，你唔好撚扣我係帽子啦。喂，起碼我冇，你去有冇啊？你去有冇啊？我去就冇啦。我只係譴責個政府屠城啫，要求平反啫，結束專政啫，希望有一個民主嘅中國啫。咁有咩問題啊，大哥？佢做咩歪理？屌你，即系跳得太快都唔記得啊，大哥。 唔係咁，佢其實都係同其實講翻舊年呢一個青年新政講啲差唔多嘅，即係等於就係話，喂，你香港有好多即係更加迫切嘅嘢要做，係嘛？ 可長論 係啦。咁你究竟你有冇餘力嚇去做呢樣嘢咧？咁樣樣即係嗱，我覺得咁樣講嘅，即係如果你話，即係首先，即係你悼念六四。同埋呢一個咧，即係叫做係爭取民即係同埋爭取香港嘅民主咧，本土嘅民主運動咧，係咪有個叫做係 opportunity cost 嘅問題先？即係譬如你就 應該係咁講 嚇， 唔係 opportunity cost 咁簡單， 係咪 mutually exclusive？ 冇錯啦，係咪互相排斥？ 係啦， 即係有搞中國民主就冇得搞香港民主，有得搞香港民主就冇得搞中國民主。咪呢個就係基本邏輯問題啊嘛 啊！ 我睇唔到兩者有乜分別喎、啊， 佢哋假定咗有。 喂，兩樣嘢係相輔相成喎，理論上。 唔係，佢哋信咗係陳雲嗰套嘛，因為陳雲曾經何時有篇文章啫，就係講緊如果建設咗民主中國之後，係啦，咁樣呢， 你先大鑊啊！ 因為呢一個中民主中國嘅霸權，反而係會令到香港更嗰、那個自由收得更緊啊嘛，所以唔好有你唔好建設民主中國啊嘛。 喂，有民主又點會有霸權？民主的定义究竟是什么？民主的定义就是权力下放于人民嘛。喂，我们那时候僆仔读西方的政治制度的时候，讲的美国的政治制度是最有理论水平的啦。Thomas Jefferson 那时候讲的那些是不是 check and balances 啊、这个的、federal government 其实不是一个联邦政府，即是联邦政府这个定义是清楚的嘛，就是权力下放下去嘛。喂，呢、這個就係民主嘅定義啊！點解三權分立啊？需要互相制衡啊？點解要解決呢個 abuse of power 嘅問題啊？以人民嗰個嘅個人嘅利益，喂，呢、這個先叫民主啊！唔係你嗰兩隻字，係你亂咁套啲定義上去嘅，大哥。喂，所以我聽完真係唔明喎、啊，身份我唔係好明。第二咩一國兩制嘅框架裏面，即係講完好似冇講咁樣啊！第一。支聯會又好，我哋又好，幾時有話去悼念燭光集會係等於一國兩制嘅框架下㗎？ 嗯， 我哋幾時有講過？ 咪即係咁講啦。 佢嘅意思係乜嘢？我真係唔係好明。 我覺得咧， 同認同一國兩制有乜關係咧？ 即係其實如果你話喺一個校園嘅討論嘅自由裏面嚟講，佢當然佢有乜自由去討論，即係究竟喂你去唔去悼念六四呢啲乜嘢？咁但係問題就係話，其實你即係如果你出到嚟即係做嘢咧，你作為社會一份子咧，其實你有好多嘢咧，唔輪到你有冇自由嘅，即係等於就係話香港民主亦都受限於中國嘅民主，係嘛？呢樣嘢嗰個。个关系咧，你系就算你唔想去理，系嘛，佢都会嚟搞你，系嘛，就等于张德江咁样啫嘛，系嘛，即系你张德江咁压落嚟，其实讲真，即系其实佢点解会有咁嘅取态咧？佢点解对港独采取一个即系叫做系呢一个消灭于萌芽状态嘅一个高压嘅取态咧？其实呢个正正就系在于佢从呢个六四学翻嚟嘅教训。六四之后的中共其实每每面对任何的一些反对势力，他都是消灭于萌芽状态嘛。他们怎样去研判，为什么喂有六四这样的风波走出来爆得这么大镬，其实对于中共的内部来讲，他们就觉得喂当年的气氛实在太宽松了，所以搞到你班友哇成百几万人上了天安门，搞到即是要敏屎这样敏，是吗？以后任何的运动，他们都要采取一个极高压的手段。包括你现在你 即係近年，即係你對維權律師又好，宗教團體又好，你去到七一啊，呢、這個0371，其實佢都係採取咁嘅手段啫嘛。 唔係好簡單啫、啊，我喺美國翻嚟，帶一支八九六四嘅酒，係兜雲全世界嘅，由中國成都，因為舊年嗰啲人開始製噶嘛呢支酒， 啊、 叫銘記啊嘛。 啊 即系扮个招牌名啊，苏记啊，嗰啲咁呢个嘅谭记啊，吓曹记啊，嗰啲咁样啊，即系以前嗰啲名字啊，八九六四啊，兜匀全世界先翻到香港啊？点解咧？因为你要运出中国系有困难噶嘛，系咪？先去印度，再去中东啊，唔知系咪杜拜定系边度咧？再去法国，再。拎去美國先至翻到香港， 好似奧運聖火咁樣咯， 兜雲全世界啊！呢、這個 big journey 啊，真係 就奧運聖火咯，係 long struggle 啊，不得佢背後有個意義 嚇， 都係兜翻轉頭， 係 用一個月嘅時間， 都要翻翻去。 喂，你中國點問嚟香港啊？ 係 係咪？原來啱啱我咁巧喺華盛頓，我接到翻嚟啫，大佬。 哦，即係你啊，全聖火啦， 我係最後一棒啫， 佢、啊 okay、 交俾支聯會啫。 啊。 有冇 plan 過？ 你諗下，你頭先想講嘅打壓於萌芽狀態，嗰四條友啊，貪得意玩啊，串老共啊，喺個微信裏邊賣89個六毫四呢支咁嘅酒，其實都係貼個 label 落去嘅啫嘛， 係嘛？ 顛覆國家政權， 唉， 大哥，咁玩一下啲交嘢啫，嗱，你呢啲嘢都係玩交嘅一部分啊，大哥， 你 玩嘅政權咋？ 你又傳得咁開心啊，但人哋要坐監喎、啊，大佬啊！ 哇，係啊，真係大鑊啊！喂，所以你話，如果你香港嘅民主同中國嘅民主係互相排斥嘅話， 唉， 乜嘢道理？乜嘢邏輯？中國如果冇一日冇民主，好簡單嘅道理啊，僆仔，主要矛盾嚟嘅，你喺香港都唔使玩啦。張德江噏乜嘢啊？最近咪以我為主咯，一國之下嘅兩制咯，係咪？你係唔滿意啊？但呢個係佢後期收窄咗一國兩制嘅定義啫。嗱，我唔同你辯論呢一個問題先，而係話在於，如果你中國繼續係咁強權當道嘅話，你有撚運行，我話俾你聽。你準備移民算鳩數啦，你一係就做建制派啦，好似周鼎咁撚樣啦。你有撚運行啊？而家喺香港， 但係唔係？不過我覺得咧，你而家 你都唔面對現實，你出嚟搞抗爭，你連個主要矛盾都界定唔到、 嗯， 你喺度亂噏，你噏嗰啲嘢咧，只能夠俾我判斷就係咧，你同當權者咧係左右翼係雙翼齊飛啫，因為都係 reach 同一個結論啊嘛。中國唔需要民主嘅，唔需要平反六四嘅，建設民主中國關我乜事嘅？ 唔係佢或者另外一個諗， 同當權者嘅理由唔同，但係結論一樣。 我呢個係正常一個諗法啦，即係用另一個諗法就係你會見到而家嗰啲學生係受陳雲嗰一套香港孤立主義嘅嗰個諗法係好影響得好深，因為陳雲講緊華夏就係香港而家先係一個真正嘅中國嘛，你就係要隔絕開俾共產黨所染紅嘅中國，你先至有條活路嘛。呢、這個係 共產黨都係一個政權嚟嘅啫，佢可以落台嘅，可以有落台嘅一日嘅。喂，佢嗰啲道理不外乎頭先講身份、一國兩制，仲有一樣嘢就係話做咗幾十年都做唔到。你幾多歲啊？廿幾啫。而家人均壽命長啦，起碼都七八十啦，大佬係嘛？ 嗯。 喂，嗰樣嘢做唔到，所以唔做。喂，呢啲係咩 logic 啊？呢啲又呢啲咪僆仔 logic 咯？系嘛，搞唔掂就 不過我覺得今年唔同嘅，有啲唔同嘅，就其實你喺墨本土派咧，冇政黨，冇任何，即係葉普成佢哋都散曬啦。即係如果你話政黨層面， 所以危險噶，即係話如果冇一啲咁樣嘅中介嘅人、啊，我當政黨啊、政治組織係呢啲中介人， 佢哋真心咁諗咯，佢哋真心咁諗咯。 喂，你呢一套嘅思考係危險噶、 嗯， 包括係冇用論，包括係冇能力論。我剛才啱先喺 Facebook 睇啫嘛，有條友講嘛，你連700萬人嘅香港嘅民主都爭取唔到，你點可以話你自己可以爭取到13億人民嘅地方啫？喂，梗係唔係700萬人去爭取啦，梗係要大家一齊聯結啦，幾時話我幫佢可以頂咗佢啫？ 我几时有讲话？我一条友同佢顶咗佢咧。老实讲，你叫我翻去广东啊、广州啊，够讲广东话啦。我连边条街我都背唔出十条啊，大哥。唔好话十条啊，你叫我背三条，我而家都背唔到俾你啊，我都唔识啊。应该都有解放路啩，嗰啲系嘛？我估噶咋，地佬大佬。喂，你唔系我哋代佢去做啊，而系喺我哋香港仲有自由嘅空间嘅时候，既然老共 claim 话香港系佢一部分嘅时候，我喺你个眼皮底下，佢做唔到，我帮佢顶啊。At this moment， 我帮佢顶住啫。但系嗰个建设民主嘅中国，梗系一齐做啦。我点可以代咗十三？喂，所以嗰啲歪理系咪奇怪呢？我哋从来冇讲过啲嘢，你又扣人帽子，呃落我哋嗰度。我哋嘅讲法就系、是，香港系 pay 一个 part 啫 ，pay 一个 role 系部分啫嘛。 嗯。 因为我哋有一国两制，所以佢唔敢乱嚟，唔敢 stop 咗你六四烛光晚会，我更加要搞，更加要去啦，戆居。如果十三亿中国人民啊，自己啊系有自由嘅时候，佢真系唔做啦，咁我就会反问啦，用翻你个逻辑就系我做嚟做乜啊嘛？而家佢想做系做唔到啊，大哥，所以我更加有责任去做啊，唔系中国人同唔中国人嘅问题添啦。如果你同个政权系同一个政权对抗嘅时候，你系咪要联结佢一齐去做啊？系难，呢、這个世界梗系难啦、啊。你做人都好撚难啦、啊、你搵钱都好撚难啦、啊、沟条女都难啦、啊。咁你所有嘢都唔撚使做啦屌你真係。 其实我觉得真係咁样讲，你话呢佢哋自己好想即係有自己一套嘅民主论述，属于香港人立足本土嘅民主论述。 佢係有破冇立，同埋嗰啲破嗰啲位呢全部係搵错嘅前提同埋基础嚟 嘅。唔係我觉得就咁。 同埋完全呢屈咗啲人，其他我哋阿娇点解要去六四烛光晚会，点解要结束一党专政，点解要平反六四嗰啲人呢嘅论述嘅。 唔係你係就住嗰啲题目就走去同我哋阿娇嘛，点解佢哋会不断咁样好似你咁讲头先话扣你嘅帽子咩喺一国两制嘅框架底下。 几时有讲过 嘅。咁、那個原因係在於支聯會呢一嚿嘢喺佢哋眼中就係一個班子兩個牌子，你既有支聯會，而支聯會裏面嘅人係泛民，佢哋喺即係換咗另一個招牌喺議會裏面，佢哋做嘅嘢係畏畏縮縮，所以佢哋就咁樣 claim 支聯會都係做嗰啲咁嘅嘢囉。 咁係你自己 interpret 落去啫，係咪？我都認為一國兩制，咁唔認同一國兩制，咁我可以認同乜啫？喺而家呢個 moment， 一人就走咗去嘅啫，即係我認為 inevitable 啊。即系无可避免地，我不得不夹硬俾人焗住嚟接受啊！我梗系唔想啦。咁但系嗰样嘢同去六四有乜关系啊？同你去悼念嗰啲死者有乜关系啊？同你话当权者系唔应该屠杀自己嘅人民有乜关系啊？系冇关噶嘛，哥仔。 佢哋觉得唯独 你唔认同一国两制都去六四烛光晚会噶嘛？有乜关系啊？又 佢哋觉得唯独是一样嘢，就系话支持你支持你喺台上面嗰一班人， 系你讲嘅啫， 系啦， 系你讲嘅啫，我从来唔支持台上嗰班人嘅。OK， 系你先至喺个脑海里边个坏心肠里边系觉得有大台嘅啫，我冇嘅，对唔住，十个有九个去嗰啲阿叔阿婶，因为而家都大镬噶啦，全部都大过我咁就系噶啦。是没有大台的观念的，他没有当他是大佬来的，他叫口号的时候他在下面喊的，点着一粒烛的，是扫自己的 presence 的。 我拍张照就走的了，其实。 不是咯，喂，大家来 出来是被人拍张照。你讲到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几捻威的时候，在香港有自由出来的人扑晒出来屌柒你的。就是这个 message 啊。喂，你可以继续拉条横额在支联会度话反对一国两制的。名存实亡的。稳笨柒香港人二十年的。喂，你可以做这样东西的，我不反对的。 喂，但他做。 但你不要反对其他人做他自己做的事嘛，大哥。而那样东西是 justify 的嘛。即是例如黄老邪那个我一定要驳。因为他说我听到人讲话昨天讲了嘛，平反六四。他说这样代表认同中共政权。 台灣當年都要求平反228啦，你係咪代表嗰班台獨人士認同國民黨政權啊？跟住一個陸續由李登輝到陳水扁同馬英九係陸陸續續要求出嚟道歉啊，同人民，唔好同喺度咬文嚼字啦，唔好喺度玩呢個文字遊戲啦。你唔敢講平反六四，你就話唔敢講平反六四，你唔覺得嗰條運動係啱嘅，唔覺得佢係正義嘅，咁你話咪唔好平反六四咯？但你唔好扣人代表我要求平反六四，點解係認同中共政權啊？平反六四唔可以叫中共落台嘅咩？有民主嘅中國咪改朝換代咯？屌你真係！冇人讀過書嘅，肯定係。 唔係你頭先個建議佢哋咧喺出邊拉橫啊，反正支聯會佢哋係絕對唔敢咁樣做，因為佢哋咁樣做咗啊，就等於自己變咗副陣中啊，變咗愛港力啊。 喂，所以我話而家佢哋左右夾擊就係咁解咯，講一啲似是而非嘅所謂論述，一係將人哋嗰啲嘢係扭曲咗。將人哋嘅前提係改變咗嘅情況之下去回應嘅，包括平反六四呢個議題。我頭先用台灣個例子好清楚啦。點解嗌平反228事件係代表認同國民黨政權啊？屌你乜撚嘢邏輯啊？嗱，而家平撚反咗啦，代表全台灣人民係認同國民黨政權咩？投票嗰個時候，你中意選國民黨就選國民黨，你選民進黨就民進黨。几时有话平反六四等于认同中共政权啊？因为你嘅背后嘅假设认为中共嘅政权系会千秋万代嘅，即使平反完六四之后，嗱你除非系咁样假设嘅啫，咁即系话你嘅心里边都认为中共应该系一党专政系继续持续落去咯。我真系谂到你呢个理由嘅啫，你认为平反六四系代表认同埋个政权嘅话，如果系一个民主嘅中国嘅时候，共产党都唔知道走捻咗去边啦。我哋都可能有机会选上台咧，你都有机会选上台啦。我点解会为佢嗰个八九年嘅屠杀人民嗰样嘢而帮佢解释啊？我会帮佢道歉，因为而家系我做政府啊嘛，我要赔偿啊嘛。平反六四嘅意义系在于呢样嘢啊嘛，大哥。 唔系，其实我觉得就咁样嘅，你 剥佢冇得用啊！ 佢哋你话嗰班学生领袖咧，佢哋成日话嗱，即系讲六四咧就系邻国嘅事，系嘛？咁然之后咧就话 乜捻嘢邻国啫？ 系佢 喺你隔篱啊，大佬。 佢好中意讲邻国啊！ 喂，你雨伞运动点解失败啊？我哋嘥咗79日嘅时间啊，喺条街里边啊，因为决定权嗰个喺北京。呢、這个邻国系掌握紧我哋嘅命运。 嗯哼， 个问题喺呢度啊。 系啊，你嗰阵时你都要贴邻国嘅，即系国家主席嘅一个撑住把伞嘅一个头，嗰个人形头像啊，咁样周围。 佢可以话唔关佢事嘅，唔系贴嘅。 咁你可以唔贴噶，系嘛？即系你就系屌柒梁振英咪得，但系问题大家都心知肚明啊嘛，你屌梁振英系冇用啊嘛，系嘛？咁你嚟紧嘅呢个林郑更加系做得明显，呢个系一个傀儡政权嚟嘅。咁所以其实讲真，你而家你讲任何嘢都好，其实你都唔可以撇除同即系大陆。北京嘅关系系嘛，你都要向佢示威系嘛，所以其实你即系，我觉得你而家咁样讲咧，其实系纯粹系一种叫逃避现实嘅心态咯。而讲真，如果你真系要有一套自己本土嘅民主论述嘅话咧，你系咪要有先？如果要有嘅话，你而家你联校搞嗰啲论坛，就一个都唔应该请啲老屎忽，自己上去讲，但系冇人上去讲噶， 搵边个讲啊？ 屌你，即系嗱。 谢志峰又系， 嗱又系谢志峰啦，跟住 陈文雄 呢、這个领大啦，系咪？ 陈文雄， 港大就揾陈 系啦，领大咧佢就揾阿边个啦，揾阿蔡九啦，其实我觉得好事嚟嘅，因为咧就即系拉开咗佢咧，咁你起码佢嗰条友就唔会喺呢、這个即系怀院嗰度，唔使听佢哭腔啊咁样，咁除此之外就有阿咩郁文啦，系嘛，咁好似即系港大佢就揾阿连月增。揾啊，系咪揾陶杰啦？我唔记得咗啦。佢有揾 吕炳权， 吕炳权啊， 系 啦， 吕炳权、陈文雄、张秀贤、张家敏同埋郑宇石， 系啦。咁我觉得你一个 张家敏 系啊，张家敏好奇怪个大佬， 全国政协嚟嘅， 系啊，即系呢个阿容岩嗰啲 friend 啦吓。咁喂，其实你请你做乜啫？ 点解唔自己唔上去讲啫？要自己去弄实啊嘛！你而家有噶嘛？港大 suppose 有噶嘛？ 老实讲，真系你话冇事嘅，系冇人信嘅。喂，呢啲咁嘅论坛，六四前搞都得噶啦。你明喺度拆大台噶啦，你明喺度抢群众噶啦，系咪？如果唔系，你点会拣六四啫？系嘛？你呼吁人哋唔去维园咪得咯？你使乜喺度吸群众先得噶？你仲揾埋嗰啲人？都冇话要求中共就呢一个嘅血腥嘅屠城系证明嘅，唔好话平反啦，系咪？要追究呢一个责任嘅都冇讲噶，包括边个啊？张嘉敏、陈文豪， 但系 你拣五个啊？ 嗱 ，to be fair 咧，今年嘅港大嘅会长咧，其实系比较 rational 啲啊嘛。 佢起码佢冇以前咁对抗性嘅，系嘛？即系 衰咗嘛，上一镬。 系啊，咁 喂，老实讲，如果你话，如果你话背后有老共嘅阴谋嘅， 唔会再叫你归公保母啦，起码 系啦，起码唔会再禁制叫你去做呢啲咁嘅嘢。 系啊， 因为点解你哋越做越弯啊？ 系啊， 你。套屋咗好多个群众系扑咗出嚟啊嘛！ 因为成件事咧，其实扣连 我哋一代人啊，我有啲撞咗几个，即系嗰啲有女有男嘅，当年同你一齐去游行嘅咁样，即系佢哋好紧张，一定要再出嚟啊！其实你系帮我哋带咗更加多个群众翻转头啊！所以我唔怕佢哋噶，你咪继续咁做咯。其实呢个系照妖镜嚟噶，睇清楚你班捻样嘅真面目啊，系咪？亦都系一个好嘅通识教育嚟噶，吓逻辑思考训练嚟噶，对香港政治问题一个分析啊，对香港即系嘅定位嘅一个分析嚟嘅。嗰啲咩身份认同冇用论，咩轮廓之类嗰啲，全部都系废话嚟，话俾你听真系。听完都唔知噏乜喺度，我都真系老实讲，我真系唔系好识认真咁播。 其实你讲呢啲都冇推进嘅，你成日乜都讲推进系嘛？即系佢讲嗰啲都冇推进嘅，做乜你搞个论坛？你俾老屎忽讲嘢啫？系嘛？你咁样又咪又系俾一班冇推进嘅人去做嘢啫嘛？你做咩搭个台俾一班冇推进嘅人同你讲嘢啫？完全系互相矛盾嘅。 呢啲人都冇话要推进添啊！ 吓，你自己想去推进啊嘛，大佬啊，你自己搭个台出嚟自己推进啊嘛。然之后就话啦， 张嘉敏会话呢一个嘅港独咩？ 吓， 会认同？ 我唔知啊。 只有自己一个 Hong Kong 啊咩？ 唔系，同埋就系话，喂， 陈文雄会咁咩？两个啊。都是香港大学我的 senior 那个年代的国事学会的。 不是好笑的。 不好意思我看错了个论坛 topic， 原来是国事学会搞。 国事学会搞屌。 就是港大 国事学会。因为张嘉敏是港大国事学会的老鬼来的。 陈文雄都是的屌。 是啦。但是 anyway 啦，即是我觉得就是这样讲的。即是如果你真的觉得没有推进的话，就不该你做这些有推进啦。你一方面你又屌上一代的人。但是当你要搭个台的时候，你又要靠这一班人。你究竟想怎样呢？是吗？即是你究竟你是不是要你对于前攞班人要取而代之，你不能是。 一年365日都可以做研讨做反思。为什么要揀这一日？ 不是，港大呢就不是这样做。港大呢就是讲到明是当日的晏昼搞。那也都 好一点。 是啦，鼓励人哋呢两边都参加。 那好一点。 所以我觉得港大那个学生会会长呢。 收回我 们 搞错一点。 正路一点的。 更正返先，同埋出席的人是李仪、刘瑞兆、黄慧伦、朱海迪同埋梁天琦。 Okay. 那朱海迪今年有啲风波啦，是吗？即是因为那个 banner 的问题，是吗？即是他那个是不是支联会啊，他自己说支 联会。喂，老实讲。你都搞咗几届呢咁嘅研讨会啦，咪又撚系行礼如仪？喂，你嗰啲唔系行礼如仪啊？你系转咗啲人嘅，最多都系。 其实阿希旧年写一篇文咧，佢都系咁讲嘅。其实真系，你前年系行礼如仪。 喂，研讨会啊，我哋僆仔嗰阵时候都搞紧啦，搞廿几卅年啦，又有咩用啊，大哥？ 都冇推进嘅。其实讲真，如果你搞呢样嘢，你想推进嘅话，你起码你自己出翻啲文字报道翻当晚嘅人讲嗰啲乜嘢，系咪？ 喂，阿哥，你咁嘅咁低层次嘅，得把口喺度鸠吹嘅研讨会，喂，我哋话晒都喺度 show 下 muscle 啫。维园嘅烛光啊，全世界啊，各大主要传媒啊，系及住嗰度嗰啲烛光嘅，大哥。 BBC 每年都一定要登呢张相添。 仲话国际化咗个问题去啦，将中国嘅残暴嘅政权暴露喺世人面前啦，令佢出丑啦，继续。喂，我都仲有啲政治意义啊！你个搞个咁嘅 撚屌研討會，難聽啲就係叫做屌，一年365日都可以搞嘅屌你。 嗯， 你又特登喺度講反話之餘，仲搞個咁嘅研討會喺度扮撚曬嘢屌，好似自己冇撚嘢做咁撚樣。我僆仔嗰個時候已經搞啦，未發生六四嘅時候搞緊啦，咁又有乜撚嘢推進啊？我問你，你質疑我嘛？咁我咪質疑翻你咯，我話俾你聽係失敗噶嘛，屌我唔覺得你成功啦，屌你本土派我咧早預諗咗你失敗啦，咪俾我講到中中中中又中咯，大家休息一陣啊，勞氣啊！ 花生當飯食，我哋最積極 ，HK Pinner， 我係劉世良。